第十三章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：谁能比这兽？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，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。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，有两角如同羊羔，说话好像龙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，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，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。他因赐给他权柄，在兽面前能行奇事，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，并且能说话，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，自主的、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，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，都不得作买卖。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他的数目是666。